虽不被撕，却直击表现在现在存在序列中的过渡。如果时间的本质被规定为被直观的变异，这也就公开出时间首要的从现在得到领会，也就是说，就像它可以由纯直观碰上的那样得到领会，无需做周详的讨论就能弄清楚。黑格尔的时间解释完全沿着流俗时间领会的方向进行，黑格尔从现在出发来标化时间，而这里设为前提的是现在的总体结构一直被遮蔽着、子平着，以便能够把现在作为现成事物加以直观。尽管在这里现在只是观念上的现成事物，黑格尔是首要的依循被子平的现在对时间进行阐释的，这一点有下列命题为证：现在具有一种非常的权利，它只作为各个单独的现在存在，但这个张扬自身排斥其他一切的现在，一旦我去说出它时就消解、融化、粉碎了。此外，在自然中时间是现在，而现在同那些维度过去和将来之间却没有什么固定的区别，因此人们可以从时间的肯定意义上说，只有现在存在，这之前和这之后都不存在，但是具体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并且孕育着将来，所以真正的现在是永恒性。如果黑格尔把时间称为被直观的变异，那么生与灭在时间中就都不具优先地位。然而他有时又把时间描述为消时活动的抽象，从而为流俗时间经验与解释提供出最激进的公式。另一方面，在真正定义时间之际，黑格尔又相当一贯地不承认消时与逝去具有优先地位，不像日常的时间经验反倒正确地确认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黑格尔几乎没有能力辩证地论证这种优先地位，而只好引入一种不言而喻的境况，现在恰好就在点的自为建立自己之际浮现出来。于是即使在把时间描述为变异之际，变异仍然是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得到领会的，这种意义仍然超出于时间流的表象。从而黑格尔对时间的看法最恰当的表达在时间之为否定之否定，以及点之为点这一规定中。这里现在序列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得以形式化，并且以无以复加的方式被子平了。黑格尔只是从这种形式辩证法上的时间概念出发，才能提出时间与精神的联系。B， 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的关联的阐释。精神在其实现过程中落入被规定为否定之否定的时间之中。如果说这一过程合乎精神的本性，那精神本身是怎样被领会的呢？精神的本质是概念。黑格尔不是把概念领会为类的被直观的普遍性这样一种所思的形式，而是思维着自己的思本身的形式，对自己作为对非我的把握的概念理解，就对非我的把握表现为一种区别而言，纯概念之为对这种区别的把握就含有对区别的一种区别，从而黑格尔就能够把精神的本质从形式上、语法上规定为否定之否定。笛卡尔认为意识的本质在于对物有所思，黑格尔的这种绝对否定性则为这种看法提供出从逻辑上加以形式化的解释。据此，概念就是自身以理解着自己的方式得到概念理解的情况，自身作为这种得到概念理解的情况本真的是如他所能是的那样存在，以及自由存在。我是纯粹概念自身，这概念作为来到了此在的概念而存在，但我就是这种原初的纯粹的自己与自己相关的统一，而且这个我并不是直接性的， 只有在它抽去了一切的规定性和内容时，在它转回到无限制的与自己本身等同的自由中时，才是直接性的，从而我就是普遍性，但同样也直接是个别性。这种对否定的否定，同时是精神的绝对不安和属于精神的本质的自身公开。在历史中，发展自己的精神的进步具备排除它的原则。然而这种排他并不是说精神摆脱被排除的东西，而是克服之，有所克服而同时又有所容受的，使自己得到自由，这描述着精神的自由。因而进步从不仅意味着量上的增益，它本质上就是质的，而且是精神的质。进步是自觉的进步和自知其目标的进步，精神在其进步的每一步上都得克服他自己，克服作为其目的的真正敌对障碍的自身。精神发展的标的是达到他本己的概念，发展本身是针对自己的本身的艰巨而无止境的斗争。把自己带向其概念的精神的发展是不安的，这种不安既是否定之否定，所以落入时间这一直接的否定之否定适合于自我实现者的精神，因为时间是在此存在的，并作为空洞的直观而表现在意识面前的概念自身，所以精神必然的现象在概念中。而且只要他没有把握到他的纯粹概念，这就是说没有把时间消灭，他就会一直现象在时间中。时间是外在的，被直观的，没有被自我所把握的纯粹的自我是仅仅被直观的概念。于是精神按其本质就必然在时间中现象，正如理念作为自然在空间中解释自己一样，世界史一般的也就是精神从时间得到解释，属于发展运动的排他包含有一种与非存在的关系，这就是时间从自我张扬的现在方面得以领会的时间。时间是抽象的否定性，作为被直观的变异，时间是可以直接摆在面前的，液晶区别的自身区别是此在此的，亦即现成的概念，作为现成的东西，并从而作为外在于精神的东西，时间没有凌驾于概念的全能，相反，概念倒是时间的全能。精神与时间都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形式结构，黑格尔借回溯到这种形式结构的自一性来显示精神在时间中的历史实现的可能性。精神与时间被委屈于形式存在论的和形式确证的最空洞的抽象，是这样一种抽象使它能够提出精神与时间的某种亲缘关系，但因为时间同时是在全然子平了的世界时间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并且这样一来它的来源就始终被完全遮蔽着，结果时间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就干脆与精神相对立。由于这一点，精神才不得不首先落入时间。在存在论上，这个落入意味着什么？那凌驾于时间而本真的又外于时间存在着的精神的实现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仍晦暗未彰，正如黑格尔几乎没有照明被子平的时间的源头那样，他对下面这个问题也根本未加考察。如果不根据原始的时间性，精神的本质建构究竟还怎么可能作为否定的否定存在？现在还不能来讨论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及二者关系的阐释是否有理，以及一般的是否依稀于存在论上的原始基础。然而既然可能一是从形式辩证法上建树精神与时间的联系，就已经公开出了二者的一种原始亲缘关系。黑格尔力争从概念上理解精神的具体性，从而产生出他进行上述建树的动力。这一点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中的一段话昭示出来。因此时间是作为自身尚未完成的精神的命运和必然性而现象的，而这个必然性就意味着必然使自我意识在意识里面具有的那一部分丰富起来， 必然使自在存在的直接性，这是实体在意识中具有的形式运动起来，或者反过来说，必然使被认作内在东西的自在存在，使起初是内在的那种东西实现出来和公开出来。这就是说，必然促使自我意识达到它自身的确定性。与之相反，前面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工作则从实际被抛的生存本身的具体性出发，以便把时间性作为使生存成为可能的原始的东西揭示出来。精神并非才使落入时间之中，它作为时间的原始到时而生存。时间性使世界时间到时，而在世界时间的视野上，历史才能够作为时间内的眼力现象。精神不落入时间，而是实际生存作为沉沦的生存，从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沦落，但这一落本身在时间性到时的一种样式，这种样式富有属于时间性中有其生存论上的可能性。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